星光擦唱，唱的心酸，唱的浪漫，唱的这么多年了，都带着木吉他。 走到哪里，九六九就到哪里。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说莫忘。

唯你相伴。 他们用不到世界十分之一的耕地养育了世界近五分之一的人口， 他们最亲近脚下的这片土地，他们最懂得每一粒粮食的珍贵， 他们就是中国农民。 9月23日，秋分是一年一度的中国农民丰收节，愿每一份辛劳都有金黄的收获。经典969和你一起致敬亿万农民。

的想得也得不到。这世界说大就大，说小就小，就算你我有前生的约定，也还要用心去寻找。不见 繁忙的生活中，我们总是渴望很多，渴望幸福。 我要娶她，这是我真爱。 渴望爱情。 我爱你，我爱你，我爱你。 渴望收获。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？你说得出来？ 渴望快乐。 就是这毒瘤呢。 渴望，渴望。又或许，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。坐他开的车，听他爱听的电台，让我知道，原来幸福这么简单。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， 随时随地 听经典， 听经典。 在你看不见的夜里，听到了谁的哭泣，痛过之后才会清醒，拥抱过更需要勇气。我们的爱不是电影，不需要太过入戏，走的就让它过去。我早就知道相爱其实没那么容易，我就算不想放弃，但我不能骗自己。我不愿天不愿地也不愿你，没有什么伤些笑中带泪，那些悲欢相聚，好的坏的我全收起。我不愿天不愿地也不愿你，没有什么输不起，就算心有不甘，就算难免伤心，曾经走的这十年都已是曾经。

日常生活中平均每天都能接到一个推销的电话，这让我发现做电销都有高低之分。如果对方声音腔调好听，即使没有购买的需求，也不会产生特别强烈的反感情绪，甚至还能沟通一两句。如果一接通就是一堆夹杂着奇怪口音的广告扑面而来，并且丝毫不给你说拒绝的机会，只会让人瞬间就有挂断的冲动。所以选择了一份职业，少抱怨，要尊重他。 时候想不起来，点点滴滴在心头可以明白，写不出来。是是非非分不开，红尘男女为什么要相爱？相思有海水雪花飘下来，别来为我叹息，我的眼泪有他的经历，别以为我心里没有秘密。孤独不哭，不在乎，才不会为一个人粉身碎骨。没有爱，快乐听自己哭。孤独不哭，不在乎，才不会为一个字完。想得太清楚反而迷路，我越盲目。孤独不哭，不在乎，才不会为一个人粉身碎骨。没有爱，快乐听自己哭。孤独不哭，不在乎，才不会为一个字万劫不复。想得太清楚反而迷路，我越忙。